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i there,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lesson 201. And you can see on page 165, the title here that goes, Losing Weight.This is a very familiar and popular article. I think everybody, somehow, sometime, may have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in losing weight. Well, actually, saying is one thing, but doing is quite another. 要说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情。但是不外乎呢， you should exercise regularly, and also you should watch what you eat and drink.同时你在吃的东西以及在喝的东西要稍微注意一下。通常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别的方法 ,if you rely heavily on medicine, that won't do you any good. 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文章。Losing weight is a difficult task. Every day,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vow that they will take off the extra pounds.And start leading a healthier lifestyle. Sadly, this is just a pipe dream for many, and they continue to gain weight. Doctors recommend that if you want to successfully take off the unwanted pounds, you should follow several tips. The first tip is to write down your reasons for wanting to lose weight. If you know the reasons why you want to reach your goal,It will be far easier than just dreaming about it. It will also help you stay focused on losing the weight. Secondly, you should make it known that you're on a diet.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will be able to give you the support that you need to attain your goal. Next, you should make changes in your diet gradually. If you make drastic changes, they will be harder to keep in the long run.Finally, exercise should be a regular part of your daily activities. Exercise burns extra calori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makes you feel better. It can also help improve your immunity. Above all, eating smaller meals and eating them frequently will help you not feel as if you are starving. All in all, losing weight is difficult, bu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It can be done. Now let's go back to the very beginning. Losing weight is a difficult task. 这里用动名词短语当主语。减肥 losing weight. 那么当然也可以用 to lose weight. 用不定式短语当名词也可以这样使用的。Losing weight is a difficult task. 但用不定式短语通常是一个理想一个目的。Losing weight 用动名词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个已知的经验。比如说，我们讲说 to become a teacher is my dream， 要当老师是我的一个梦想。I haven't been a teacher yet， but I hope one day that I can be a teacher。So to be a teacher is my dream， is my goal， is my purpose。那这个时候我们都用不定式短语。那如果用动名词则表示已知的事实 Working hard leads to success 努力会导致成功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就用动名词词组呢当主语那减肥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 Task 在这个地方也就等于 job 千万不要用 work A difficult work Work cannot be counted那就是工作是不可以数的 unless it means a piece of art 除非它是指的一件艺术作品 His works are now on display at the museum 他的作品正在博物馆里面展出。我们那个时候 work 要加 s， one work， two works， many works。好，接着往下看。Every day， 每一天呢 ，millions of people， 千万不要念成 millions， 在美式英语叫 millions， mill 再来一个 millions， billions， 十亿啊 ，one billion， one million， 一百亿。在英式念法呢叫 million， billion， 它是这样念。美式 million， billion。这样念法，每天呢有好几百万的人呢 around the world， 在全球各地啊，这些人 vow 发誓誓言要怎么样呢？那么 vow 后头可以用 that 从句做宾语，也可以用不定式短语 I vow to change my habit， 我发誓要改变我的习惯。 I want to quit smoking， I know this bad habit is not very good for meSo I vow to quit smoking. 我发誓要戒烟。I vow that I will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 一口气把烟戒掉。Cold turkey. C-O-L-D. Cold 就是冷的。火鸡 T-U-R-K-E-Y. 冷火鸡那意思就是说一次把烟戒掉。就 once and for all. Once, O-N-C-E. 再加个 and for all.F-O-R 叫个 A-L-L 那一般他们的俚语就说呢 Cold turkey 一次把烟戒掉好了发誓要干什么 They will take off the extra pounds 他们要把它拿走 Take off 就是减少就等于 lose 或者是 reduce R-E-D-U-C-E Reduce the extra pounds 就是把多余的这几个磅啊，这几磅肉把它拿掉 and start leading a healthier lifestyle 然后开始过着一种更健康的生活形态这个呢 lead a lifestyle、L-E-A-D 也可以用 live L-I-V-E live a lifestyle live a healthy lifestyle 过着健康的生活形态 live a happy life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活或者 lead a happy life lead 跟 live 同样的都可以用 life 或是 lifestyle 做宾语 sadly 令人难过的事情 this is just a pipe dream for many 对许多人来讲这只不过是一个空想 a pipe dream pipe 本来就是一个水管里面是空的那这只是一个空想不是一个实心的梦是一个空心的梦For many, 对许多人来讲 And they continue to gain weight 他们还是继续的是变胖 Gain weight 那么也就是呢就是 put on weight P-U-T Peter, you seem to have put on some weight Recently 最近呢你好像呢重了一些 Put on 也就等于 gain some weight You seem to have lost some weight 你好像瘦了一些 Lose some weightlose 啊，这个用法 lost lost 是它的过去分词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 doctors recommend 医生们都会做这样的建议什么建议呢 that if you want to successfully take off the unwanted pounds 你想要很成功的甩掉 take off 其实你不用 take off 也可以用 shed shedShed 本来是流眼泪的流 He is shedding tears 但是也可以代表呢就是这个就是铲除、Shed some pounds 这样子哈那么这个什么呢 Unwanted 就是你不想要的这些磅数、这个体重的话 You should follow several tips 你就应当遵照一些呢所谓的秘诀Tips 也可以代表建议或者是秘诀 I'll give you some tips on how to score high on the test 我会告诉你一些怎么样考试考高分的秘诀 First of all, you should have a good dictionary 首先你要考字典 in terms of an English test 每天要呢读字典 When you have a chance, open the dictionary and try to find some example sentences然后找一些呢很棒的一些例句 underline these sentences, 把这些例句把它划线把它划起来 and then jot them down in your notebook. 然后在你的笔记本里头呢把这些例句啊把它抄写起来。但还是不够完哦。Augment the meaning of this particular example sentences. 这些呢 these example sentences, 就是这些例句的这些它的意思啊。Augment, 也就把它扩增。By writing more, 就是写更多更多的一些字在里头。所以这个时候你无意之间就会用了这些基本的例句来做架构然后扩张它的意思。这是我以前善用字典的一些方法告诉大家一些秘诀。I'm now giving you some tips on how to use example sentences in your dictionary. 好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The first tip, 首先第一个秘诀呢第一个建议呢这个呢也就等于 the first piece of advice, A-D-V-I-C-E. 但是 advice 这个字它是不可数的。你不能跟你讲说哎Please give me two advices. 没有这个说法。Please give me some advice. Two pieces of advice. 啊那个用 a piece of advice 这样说法。好了那么第一个秘诀呢这个 tip, one tip, two tips, 那都没有问题的。Is to write down your reasons. 来写下来不用 write down, 也可以用 jot down, 我刚才用了另外一个字 ,J-O-T, jot down your reasons.写下的这些理由什么理由呢 Why you want to lose weight 你也可以用 for 加动名词用法 For wanting to lose weight 你为什么要这个减肥的理由 If you know the reasons why you want to reach your goal 如果你懂了这个理由为什么你要呢达到你的目标这个理由 Reach your goal 也就等于 attain the goal A-T-T-A-I-N这个都是很棒的字或是 achieve the goal A-C-H-I-E-V-E I know you want to be a doctor You want to save people's lives Well, to attain the goal You have to study very hard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English Because if you want to be a doctor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ad A lot of textbooks in English 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将来当医生你必须要看懂英文的原文的这些书所以呢是非常重要的 And of course, you should score very high o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s fo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那这个时候当然也就是你考这个高考的时候呢你一定呢必须呢这个分数要考得非常的高这样子。当医生是不简单的。好我们接着继续往继续看。It will be far easier than just dreaming about it.好如果你这样写下来你知道你了解你为什么要呢这个减肥这个理由这个目的你知道了之后呢那这个要比呢只是空想 dreaming about it, 是梦想着要所谓的要减肥这样的事情呢要来得容易多了。注意到这个 far easier, 这个 far, 你不是用这个 far, 你还可以用什么东西呢这叫 much, 所以你也可以用 much 来取代。M-U-C-H So far easier Much easier A lot easier 这三个是最常用的专门可以用来修饰比较级的这种形容词或副词比如说呢她比玛丽漂亮多了那英文怎么说呢 She's more beautiful than Mary 她只是她比玛丽漂亮这漂亮多了呢 Now, She's much more beautiful than Mary Much more第二个 She is far more beautiful than Mary 第三个呢 She is a lot more beautiful than Mary 这样的用法好这个特别了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It will also help you stay focused on losing weight 这样做也可以帮助你 help you 后面那个 to 可以省掉你可以讲 It will also help you to stay focused stay 后头放过去分词 focusedFocused 就是专注于的能保持专注的 Stay focused on 这一定要加个 on 比如你上课的时候要保持专心听老师的讲授这句话的英文怎么说呢 While in class You stay focused on the teacher's lectures L-E-C-T-U-R-E-S 老师的讲授 Lectures 他可能讲的不是一堂课 好多堂课是 lecture 可以加 s， 不加 s 也可以。好，接着继续往下看，你就一直可以保持很专注于 losing the weight， 就把这个要就是减掉的这个重量，你记得这个熟熟的。Secondly， 其次是 you should make it known， 你要让大家知道 make it known。这个语法呢，是这个 make 是不完全及物动词，使的。这个 it 呢是宾语，叫虚宾语，代替后头的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这个 that 从句才是实宾语啊 ，make it known 后头放 that 从句。就是把下面的情形为人所知 ，known 是一个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为人所知的，或者是呢 to people。You should make it known to people. You should make it known to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等等，都是这样。你要必须呢告知天下，让大家所有的人都知道。知道什么事情呢 ？That you're on a diet。哎，我在节食喽。啊，诸位，你们有好吃的东西啊，看到我赶紧回避啊，否则。你会让人这个变胖的哦，对不起哦。Your friends and family will be able to give you the support that you need to attain your goal. 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们就能够给予你的支持 to give you the support. 什么 support that you need? 你所需要的，这个 that 是关系代词，作为 need 的宾语。以便干什么呢？来达成你的目标 ，to attain the goal。我刚刚讲了 ，to fulfill the goal 也可以用 f u l f i l l， 或者是 f u l f i l， 那个一个 l 或者两个 l 都可以啊。f u l f i l l， 或是 f u l f i l 都可以。to fulfill the goal， 那就达成目标。next， 接下来 ，you should make changes。In your diet gradually， 你要必须渐渐的呢，啊，就是不要一下突然的，就是马上就一开始激烈的就做一些改变，在饮食上呢渐渐的改变。刚开始呢，猪吃这个猪蹄膀，你是吃两个的，那你可以开始减少，你吃一个，第二个呢再吃个的，这个九分之八这样子，对不对啊？下次的时候呢，那半年之后呢，吃一个，然后呢就九分之七，这样一点一点，十年之后呢，你相信呢，你一个都不要吃了，这样的，虽然是慢了一点，但是呢，绝对会呢，那就对你有帮助。但不过我刚才是过分了一点点啊，以前我很喜欢吃猪蹄膀这样子，所以曾经的体重啊，非常的吓人，一百一十七。大公斤啊，这样子啊，你看，真是就是200多斤了，这样子真吓死人了，这样。啊，现在呢是75公斤这样，啊，还可以有再瘦的空间。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If you make drastic changes， 如果你做激烈的 drastic， 就是很激烈的一些改变，好，马上就等于 extreme。Changes， 你不用 drastic， 你可以用 extreme 这个字 ，extreme， 就激烈的改变的时候 ，they will be harder to keep in the long run。到头来呢，这些改变 ，they 就等于 these changes， 会很难加以保持住，就等于 to keep these changes will be harder in the long run。到头来 ，in the long run， 就是到头来，那就很难呢，能够越来越难呢，能够保持这些改变了。Finally， exercise should be a regular part of your daily activities。运动呢，应当是你的规律的一部分，你日常活动的啊规律的一部分。You should exercise on a regular basis。常常讲，你应当规律的运动 ，exercise on a regular basis，BASIS。好，下面说了 ，exercise burns extra calori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makes you feel better。他说运动呢可以燃烧多余的 extra， 在这边呢也就等于 additional，ADDITIONAL。小心这个 extra。 前面可以加冠词 an extra 加数字，这样跟这个 an additional 加数字一样。比如说这个计划需要另外50块钱啊，我们现在还要需要再添加50块钱，我们可以这样说呢， This plan calls for an extra $50, an additional $50. So an additional, an extra 后头可以加数字，再放复数名词。好了，这就是会燃烧多余的这些脂肪 calories。它的单数是把 s 去掉 calorie, c a l o r i e, 复数加个 s。但也有的字典告诉我们，单数是 c a l o r y, 然后把 y 去掉改成 i e s 都可以啊，两个说法都可以。While at the same time, 同时呢 ，it also makes you feel better, 你也会感到呢，觉得这很舒服。你在运动的时候呢，会产生什么呢？这恩多芬啊 ，endorphin, 也就是指的什么脑内啡啊。会让人觉得很非常的愉快啊！接着往下看 ，It can also help improve your immunity. 它可以帮助你呢，改善你的免疫系统、免疫能力。但特别要记住哦，你不能这样过分的运动。Usually an hour exercising an hour will be quite enough. 一个小时的运动就已经绰绰有余了。Above all， 我们看最后，尤其是。叫 above all， 尤其是 eating smaller meals and eating them frequently will help you not feel as if you are starving。还是吃的少量的餐，而且呢是多吃啊，就是多吃，频率吃多一点 ，frequently 就经常的多吃一点 ，will help you 会帮助你 not feel help you not to feel 那个 to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那个 to 都可以省得掉。可以帮助你不会呢感到呢 as if you're starving， 仿佛你好像还在很饿的样子，所以这少量多吃这样子。 All in all， 总而言之， losing weight is difficult， 瘦下来减肥是很难的一件事， bu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但是有了正确的态度之后呢， if you take the right attitudeYou take the right attitude. 这个 attitude 是跟 take 这个动词一起，所谓的 collocation 是一起并用的。那么就是如果呢 if you take the right attitude, it can be done. 也就等于 it can be achieved, 可以被完成的。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在语法重点。一，介绍下列的句构的这些用法。Make it known 加 that 从句。将什么事情让大家都知道，就等于 let it be known 加 that 从句一样的。上列句构中 make 是不完全及物动词，就使点点点成为，这个代词是形式宾语。之后的这个 known 是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表示为人所知的 known to people， 后头成了 to people。 that 从句才是真实的宾语，被之前的代词 it 来代替。我们参看下面的例子啊。The general manager made it known at a meeting that he would retire at the end of next month. 这位总经理呢在会中告诉大家他将会在下个月底退休。当然了，就等于 the general manager announced at a meeting that he would retire at the end of next month. 啊，一样的意思。第二，本课第一段倒数第七句就采用了上述的这个句构。Secondly, you should make it known that you are on a diet. 其次，你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你在节食。所以这个句法呢，应当看得很清楚。还有呢，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本课第一段第七句使用了下列的单语 ：stay focused on 点点点，对什么什么东西保持专注。这个 focused 当形容词用，专注的。我们来看一下。You should stay focused on whatever the teacher says in class. 你必须要保持专注的，专注在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每句话。也就等于 you should be focused on, be focused on, 这个 focused 是当形容词。但 focus 本身也可以当不及物动词。You should focus on, 这个时候也就等于 you should concentrate on, 啊，这个用法也可以。但是 focus 后头也可以加个 concentration，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